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天气白天最高的温度只有-3度，天气十分寒冷，而且天干物燥，北风比较大，风寒效应明显。目前本市还处于持续低温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外出的朋友请务必加强防风防寒保暖，并且及时补水润燥。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晴，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3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温度-11度，最大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天气寒冷，气温低迷，应尽量减少外出，防风防寒是重中之重。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的预报，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的预报呢是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无毒扩散。今天的洗车指数全天气温均在冰点以下，洗车之后容易结冰，所以洗车气象指数14，不适合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在京青高速进京方向，以及京新沙洋路桥到小牛坊桥、上地桥到建亭桥，以及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北收费站到上清桥、北沙滩桥到安祥桥，京城高速的进京清河大桥到京城收费站，机场高速进京鲔鱼桥到五环桥，以及通燕高速进京丁各庄桥到耿庄桥，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进出京双方向，京开高速进京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马家楼桥到玉泉亭桥，还有京港澳高速的进京方向杜家坎收费站到郭庄子，以上的高速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提醒经过此地的司机朋友请小心驾驶，并且避让车多行驶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拧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是2018年的12月28日了，虽然呢距离年底啊还有几天，但是呢距离我们京城帮帮团节目直播的时间就剩下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也就是说呢，我们京城帮帮团呢陪伴大家在直播间的时段啊，那么今天是最后一个时段了，那么等到下次直播的时候呢，那就是2019年了。怎么样，和我一起感慨一下吧，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说到时间过得太快呢，那么到了年底这几天啊，气温非常的低，而且呢持续的蓝色预警呢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即便是过节的这几天呢也是非常的寒冷，虽然大风没有那么大了啊，但是低温的预警呢一直是在持续，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如果外出的话呢一定要防风防寒和保暖。如果呢打算去外地过节的话呢，要清楚那么现在呢大半个中国啊都属于这个低温的预警当中，非常之寒冷。好了，跟大家聊过之后呢，我们也一起总结一下吧。我们2018年也是陪伴了大家走过了300多天了啊，眼看呢就要进入2019年了。大家可以今天呢想一想，给自己呢在2018年画一个小小的句号。兴许这个句号啊不一定完美，但是呢我们要总结一下，总结是为了明天以及明年能够过得更好。 我觉得你可以先想一下，到底是过了300多少天。总共就剩3天了，这个减法你还算不出来吗？ 不是，我这个要是转得过来的话，我不就不这么说了吗？见面就挖坑是吧？大过年的别这样啊！ 行， 做人要厚道。 好好好， 好了，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啊。同时呢，虽然是我们今天在2018年的最后一期直播，但是呢，其实就跟平时放小长假一样。 对， 哎，过两天咱们不就又见面了？ 对， 只是跨了一个年，以后的2018呢，都得说2019。而且呢我们还得适应一段哈。 我觉得 其实2017这事儿我还没适应过来呢，一下到2018了。 你这个话里隐含的还有一个意思，你是嫌这个假期过得短呢？ 我从来没有嫌过假期长。兴许到了退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呀，这回可真是一个长假了。但是万一啊，我说的是万一、万一退休之后啊，孩子生孩子了。 马上就觉得假期又不够用了。 这个假期还会有吗？好吧，只要自己开心快乐就好啊。 是。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到了年底了，您这个给自己总结点什么样的话语呢？用一句话啊总结总结自个儿，或者呢是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一年当中啊您自己做过的，哎呀，2018年啊最高兴的事儿，最惊险刺激的事儿、让你自己最意想不到的事儿，就这会儿给您功夫您还能想起来。 反正就是印象最深的这三百多少天过去了之后。 对，我跟你说吧，就你给大家出了这个题之后啊，未必能一下子就想起来。 那是那是。 得想会儿。有的人如果除非他真的经历了一个特别大的事儿，特别让他意外惊喜的话，能一下想起来。但是好多人可能都是处于那种，我真得好好琢磨琢磨，有还是没有。 或者是有记日记习惯的朋友，这会儿其实就显出优势来了。稍稍的一翻，哎呀，哪件事儿全都历历在目。 日记可能有点过时了 啊， 但是朋友圈上是可以的啊。 对, 对, 对， 行，没关系啊，我们不着急。您先慢慢想着，我们呢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在今天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大家互相帮忙出主意。哎呀，这位听众可是有点背，用咱们的话讲有点背啊。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他说我们家车啊停在马路边了，结果呢别人出事故，不小心呢把我们家车撞了。他没有说具体是出什么事故啊。 对， 当时呢是交警来了也没通知我们，我们这一看车坏了急了不干了呀，就奔交警大队了。但是呢这个肇事者呀他不搭理我们了，他关机、他压根就没打算赔嘛、我们就是挺生气的，这大过年的是吧，该怎么办呢？哪位听众碰到过类似的事件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该怎么处理啊？我们先把电话说一下。1830-155-2960 1830-155-2960。 交警，您现在找的交警大队就是等于是人家把肇事者的电话给您了是吧？但您打电话人家不接，现在等于是关机不赔付，也没有后续的这些。那交警有没有出具咱们说这个责任认定的那个通知书？如果说那个通知书出了，他还是这边不配合的话，您下一步的途径就是寻求司法帮助，就是去正式的起诉，就等于您有这个责任认定的通知书。但是呢我不太清楚您这个就是交警认定是怎么给您认定的责任啊，就是如果说像当时交警来处理了都没有在当时马上去联系您，是不是那个就只是剐漆了或者是什么的那种，要是太严重的那种事故的话，交警一般都会当场就得找到您。 嗯， 双方都得 签。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故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对， 首先呢这年底了啊，过节期间这个快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先安慰您一下，甭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先安慰您一下，遇到事儿呢别急，先淡定才能想出处理的方法，着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另外我当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首先在想， 您停在这个所谓的马路边， 对， 是正规的画着线的停车位， 对， 还是压根儿就没画着线的，就大家伙儿就那么瞎停 的 地儿， 哎， 这两个完全是性质不一样的， 对 啊。如果说真的是画着线的正规的停车位，而且有人收费的话，他们其实也有赔付责任。 哎，要有收费的呢，自然是看管的责任，这个收费方要来负责。 是。 然后如果是画线但是没有人看管的，那么这种呢，在定责的时候，其实就是属于您停在一个完全正规的合法的车位里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如果您停的那个位置本身不是车位的话，如果真的走司法途径啊，对方要是也是一个就是法律意识比较清晰的人， 对， 那这个事情很有可能 未必占理儿， 会影响您最后的定责，肯定双方会各占一部分责任。 对，所以这个停的这个地儿啊， 对，很关键， 也是非常关键的，啊， 是的。 这个事儿呢，您最终还是要跟司法部门以及交警部门来沟通。 对， 那找不着他了，您肯定自己没有这个能力，还是得通过这个警方的 对 手段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估计很多听众呢都会有相似的需求， 是的， 我们一起来找找这样的地方啊。 对。咱们现在不是在疏解这个非首都城市功能吗？很多原来城里啊，大家常去的那些小商品批发的那些地方都转移到了周边啊，郊区，甚至有的是到这个京津冀的一些地方啊，这津冀的一些地方。那这位朋友说，大过年的我就想买点中国结呀，装饰一下我的家。现在还有什么地方能买到这一类产品呢？他没有说自己在什么位置啊，其实这类市场在很多大型的社区里面还是存在的 啊。我是觉得现在很多超市， 对，也有 已经具备了过去我们所谓的那些小商品批发的这个功能，因为它已经疏解到那里边去了嘛。 对对对， 有可能相对来说价格会高那么一点点，因为它毕竟有一些摊位的问题嘛。 是， 但有些可能也没有，因为超市它也是一个追求一个效率、便捷以及利润的地方嘛。 对对。 有些超市它有一些那个柜台。我超市里面不应该叫柜台哈，就是那个那一道道的叫什么呀， 通道 啊，通道， 对，专门卖这些展品， 就是它也有专门的格子是卖这些的， 对， 逢年过节的，尤其是春节前后还卖红包啊，什么那个挂的那种装饰物啊，什么鞭炮似的，应该有，您可以去附近稍微大一点的那种， 咱们比较熟悉的啊，反正我有印象，像沃尔玛啊， 家乐 福 都有， 物美 都是有的， 都有专门的这个大的，整个那一溜全是各种 各样的，尤其是那种一层一层的，楼上卖日用品的，什么什么锅碗瓢盆被子全都有的那种，越是那样的越有， 越 它挺全，但是它肯定是那个样式不如过去小商品的那个样式多 那么多， 但是它一定是有啊。 对， 当然了，哪位听众知道哪有专门卖这种比较好的中国结的价格呢也还挺好啊，物美价廉吧，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不行咱们大家组个团，咱们团购一下啊。 咱们原来是不是有阿姨自己做这个，我记得手特巧的，有阿姨 肯定会有阿姨做，但是你说的那个阿姨不能叫阿姨，得叫奶奶， 奶奶，哦， 人家会绣， 对对对，是是是，也是 好吧。电话是1501-123-0013，1501-123-0013。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想跟大家分享啊，就是他们家这一片吧，他感觉啊水质特别不好，现在北京好像没有说水质特别不好了，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软硬有区别， 对，但是达不到特别不好啊，可能您对这个水的要求比较高，总而言之呢，就是做完水之后呢水碱还是觉得挺多的，他就想问一下啊，就除了咱们常用的现在这种滤水壶，像咱们这里提的最多的就是那必然德啊， 对， 除了用这个必然德之外呢，还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哦， 那您要这么嫌弃您家的水，您要求比较高的话，建议您安一个净水器。 净水器 啊， 对， 净水器之后，您要是还觉得不够，您再用那个净水器出来的水，再用过那个壶再过滤一遍。 其实呢是这样，我跟您说啊，就是咱们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平时喝的水有。我们水库密云水库的这个水啊，现在呢有南水北调过来的水，然后也有一些地方呢是打深井的这个水，因为它的来源不同，所以里面含的矿物质的量有所不同。其实您所说的这个硬水软水对我们日常生活中影响最大的并不在饮用这一块，最大的是在咱们洗衣服上，对于那些水质特别硬的水，您需要多消耗一些洗衣液，这个是一个问题。而水碱，您说做完水以后水碱特别多，其实它水碱再多，您喝的它已经是那个水碱滤掉的，这个对健康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是， 就是视觉感觉不好、啊 哎、对对对、嗯、如果像您所说的这个想净水安一个那种净水器，我推荐您啊，就是咱们现在大家都有这个环保意识，咱们有的净水器是属于那种过滤的，有的是属于那种化学制剂去中和一下的啊。老的那种过滤式的净水器，它对水资源的浪费其实特别特别的大，在经过那个滤水器过滤以后出来的那个水，您喝到的一杯水，它背后要跟着浪费掉七杯同等体积的水。咱们现在真的不提不太不，就尤其北京这样。 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无语了，我就觉得我说错了。 不，你说的是净水器啊，净水器有很多种啊，我只是说别用那种对水资源浪费比较大的净水器。 行，谢谢你帮我找吧。 真的真的，我不是说你那不行、 啊、不用找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关系啊。这个常识我因为我不太了解、嗯、如果我知道的话我肯定会多说两句的。 它底下会有一个那个，就是你家里一旦装了那种设备，它就有一个废水箱，你能看到你这边出一杯、嗯、那边出七杯，那七杯水就白白排放掉了。 对，另外呢就是其实水啊，它里面那些矿物质对于人体来说是很重要的。 对，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水过滤的那么干净。 是， 除非您说您泡发海参，泡发海参得用纯净水。 哦， 其他的一些真的是没有必要，包括平时我们也不太建议说什么喝太多的纯净水啊。 对对， 那种水它没有太多意义啊。 白开水是最好的。 对，看看您个人的对于这个水的要求能不能降低一点、嗯、当然如果说您特别不舒服的话，那您就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方式，或者呢再听听大家再说说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没有啊。好，说完了水我们再来说这也是液体的事儿 啊。这两天一直在聊这个腊八蒜的事儿，昨天我们也是把大家分享的关于泡腊八蒜的心得呢放在了我们的订阅号当中。这位听众的问题呢是想问一下啊，有用白醋泡腊八蒜的吗？口感如何？嗯，咱们一般说的都是米醋 对 啊，还得是什么宽盘的是吧？ 那他不见得。 我是听大家说的特别多，你知道吧？ 龙门也行吧、 啊、龙门的，反正就都得是名牌的、嗯、用米醋泡。其实呢我昨天呀、啊、还真的对这个研究了一下 啊， 就看了看各种资料啊，甭管是这个民间说的呀还是专业人士说的啊，其实这个泡腊八蒜啊什么醋都行，还真可以用白醋泡、哦、白醋泡完之后那个蒜它也是绿的，而且那个口感呢、哦、跟我们一般用那个米醋泡出来的不一样。同时我们常说的熏醋也是可以泡腊八蒜的，但是 镇江香醋 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泡这个蒜、哦、它不绿呢？这个绿不绿啊跟醋没有太多直接关系、 哦、 跟蒜本身也没有太多直接关系，它跟温度有关系、 哦、 这个蒜里面有一种物质，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专业名词叫什么，就是一种酶，它的活性很强、 嗯、 当它这个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呢它就会有变化。其实腊八蒜要想绿的话啊，咱们先不说口味，就说想要绿的话，因为绿了以后才叫腊八蒜嘛、 嗯嗯、 想要绿的话必须有温度的变化。当你泡的时候首先要低温泡， 对啊， 低温泡完之后一定要拿出来让它有一个暖和的那个温度， 稍微把那个酶让它激活一下， 稍微就是哎，差不多就是意思、 哦、 稍微太阳稍微晒那么一点点都可以 啊、 哦。用咱们能够听得懂的话讲吧，就是说这个醋啊它本来跟那泡着它以为是冬天， 嗯， 拿出来之后突然气温上升了， 嗯， 他以为是春天到了， 嗯， 所以他就可劲儿的在里面让那个酶活动 反应， 于是他就绿了。 哦，然后呢就拿出来到这暖和地儿还拿回去吗？不拿回去了 你就吃了呀，拿回去干嘛？他就绿、 哦、 他只有经过这样一个温度的变化他才能绿，这是他的成因啊，绿的成因、 哦、 至于口感如何呢，就是大家去泡经历一些这个过程之后有一些经验慢慢就泡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且我发现就是泡腊八醋啊还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不是说你把这个蒜包好了倒好醋就得了，还得搁点糖 啊， 有的还得搁点盐， 对对 啊，它不太一样。总而言之呢就是几个要素啊，第一蒜尽量用好一点的蒜吧，反正有说紫皮的、 啊、 有说白皮的其实都一样， 饱满 甚至老点的蒜就不那么新鲜的蒜都行。 是吗？ 啊、 哦、干的也行啊、哦、 就别太 干， 别像你那么干就行了、 啊、 就是差不多的蒜就可以了。然后呢掐头去尾一定要让它干净、 嗯、 洗干净、 嗯、 洗干净之后呢要找一个非常之干净的容器，玻璃的最好啊，一般都是玻璃的， 还得透明， 这个玻璃一定是不能有一点点油的， 啊，不能有油， 沾油 要洗干净 了， 把蒜倒进去，把醋倒进去，然后加不加糖，加不加盐，根据您个人的口味， 嗯， 然后把它密封好。一般泡腊八蒜是7天的时间，那很多人都会选择先把它放冰箱里放几天，然后再拿出来给它一个室温，稍微高一点的温度，或者是放在您家里面，就是感觉比较冷的地儿。 嗯， 这个天儿放窗外可能不行， 太 凉 了 啊。 嗯， 然后呢，再朝着那个有阳光的地儿，再那么给它点温度，它就会变绿了。哎，你看我说的就是特别专业是吧？ 是啊， 其实我一次都没泡过。 那你这套词儿准备了多长时间？ 我真的是纸上谈兵，因为我昨天就是因为问这个事儿比较 多 嘛， 太 多 了。 昨天我特意的看了看，就是我总结了一下啊，我所看到的这些各家之经验之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我心里面老觉得，就是你说米醋啊、香醋啊、熏醋啊都还好，白醋，因为这两种做饭的时候我是比较过， 它就是口感不一样。 白醋对，就是白醋少点香味儿，白醋就光是酸，嗯， 但是它可以泡。好像南方人喜欢用白醋泡， 哦， 可能就是更偏向于糖，就是糖蒜那种感觉。 有可能出来那色儿 也 不至于被那醋染了， 啊，对对对，也是可以泡的啊， 哦， 就是根据个人口味。当然，咱们北方可能更愿意用，就是个 米醋 来泡啊。 嗯， 好吧，我表达完了。有我没有说到的地方，或者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大家 请尽量一定见谅啊，并且补充啊。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 嗯。这位朋友啊，这是想去看一个展览。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国家博物馆有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展，他说一直想去啊，没时间，终于盼到元旦了，想去看看这展览撤展没有。 这个在当时开展的时候啊，11月份吧，我记得，11月10几号开幕的时候，当时他就没有说撤展这事儿。只是说了一下叫做初定于12月底结束，我记得当时我们节目里还说过， 哦，介绍过，对， 他会根据就是比如说看的人还很多，需求量很大，他有可能延 长 这个展期， 尝尝，嗯， 所以就是假设啊，我们按照他不延长的这个意思的话，那么到12月底，所谓底呢就是到31号， 对， 那今儿28，你要不嫌冷，你愿意出门那您就去， 因为元旦假期的话，30、31也在里头嘛。 嗯， 这12月底应该还是能赶上，因为，我想 在，而且今就是这周周六也是上班的嘛。 对， 嗯 嗯，周三那天还是周二那天，我还有朋友去国博看了这个展览， 嗯， 看到了。嗯， 好。另外呢，开放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从早晨8点半一直到下午6点钟，那么从下午4点半呢就停止入场了。好，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啊。 嗯， 那马上进入第二时段了，那么我们就着歌声 好 再来说几条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全新的血压计啊，他买了一个，女儿又给买了一个，结果重了，80块钱转让，手机号是13261806876 13261806876。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微波炉，有90新以上，没怎么用。没怎么用，你也说一下年份啊。 对， 这个年份其实挺重要的。 对， 还有榨汁机一台也闲置，两件打包转让的是300，可以商量。电话是1316186657613161866576。 这位朋友转让一个闲置的拉杆行李箱，他写的是大使拉杆行李箱，我不知道是牌子还是什么啊，29寸，大使牌听说过吗？ 没有，是不是大号啊？就大号的那种，29岁的算大号了吗？还是说大使牌的？ 我也不知道。这大， 啊，行了，反正我们就说是闲置行李箱，29寸 吧。万向轮的那种，挺灵便的，80新，80块钱转让，13716564728，13716564728。 这位听众呢，转让的是英东的游泳卡，有需要的朋友呢，请联系，电话是18519239946，18519239946。 这位朋友转让夏普吸尘器20块钱，还有电熨斗、吹风机、熨衣板3件5块钱。没留电话，嗨。 哦，忘了是吧？那得我们说下面这个啊。 嗯， 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水族箱，说1米长的那种啊，说样子挺好看的，现在要搬家，所以呢也用不上了。原价是2600，现在呢打算700有商量。电话是15101112167，15101112167。 这位朋友转让一台台式饮水机10块钱。在国展附近，15313881896，15313881896。 这位朋友呢想送啊，免费送，是闲置的标准双人床，钢管床架，轻便拆装，

东郊市场这些地方都有中国节之类的东西，而且品种还比较多。 嗯，还有提供的比较多的地方都说的是市容， 百荣，嗯， 百荣世贸商城。在二楼哈， 百荣那边那现在撤了吗？还没撤呢。 没有， 百荣还在开 着。我记得前两天还有听众问呢，说那还有吗？哦、你想，它那么大一个地儿， 慢慢撤。 它就算是撤，它也不可能一股脑瞬间说这一夜间就消失了，可能性不大。啊、而且我觉得它可能会有，就是有些会保留下来。那、大家的需求还是挺多的嘛。 需求有，对。 而它那个地儿是专门是一个商城， 对， 它也不碍谁的事儿啊。你觉得吗？ 还是、 就是、你可以稍微缩一缩， 交通环境还是、 有点大， 是 但是你缩一缩，然后重新规划一下。但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尤其是生活在那片的老百姓来说，它还是挺好的哈、挺好的。好，您可以奔这个百荣世贸商城的二期去看一看啊，二期啊。行，顺便大家可以把这个过春节的东西就一道就办置完回来 了，都买 了 哈， 对，省得还得再跑一趟啊。还有这位听众又问了个新的问题啊，想问一下，就是八里桥市场，八里桥是通州那个吗？ 通州八里桥，对。 啊、你看我这地儿吧，就听得都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但是我一次都没去过。 八里庄你知道在哪儿吗？ 八里庄， 嗯， 八里庄是八里庄。 这题就是 我知道 带陷，我这题是带陷阱的题 啊，那我就不聊了。 北京人就得先问，您说东八里庄还是西八里庄？ 我是北京人，但是我都不知道还分东西呢。行吧，八里桥啊，人问的是八里 桥 市场那个床品一条街，说这搬哪儿去了？通州的朋友哪位知道，能不能给说一下啊？我这正听着呢，正等着呢。说到用白醋泡蒜啊，这位听众说我还就用白醋泡的，这个口感是不一样的。有多不一样啊？ 他说这个东西啊叫做翠绿翠绿，赏心悦目，也很好吃。 是的，我在这个网上看到那个用白醋泡的那个视频了。 哦， 啊，就是特别干净。 是， 对，因为咱们平时用那种黑色的那个醋，就米醋或者熏醋泡的话，它是那个 黑 不溜秋的，然后有绿，主要是吃那个口感哈。但是那个白醋泡的那个就是清新， 纯绿的 小清新啊，很清新，蒜里面算是很小资的哦。清文艺是吗？清文艺的蒜，清文艺的喇叭蒜。 哪个文艺青年嚼一头蒜呢？ 哎，那怎么了？谁说文艺青年就不吃蒜了呢？ 文艺青年 别装、啊、 都得咖啡。 那么那也得就蒜，回家吃饺子哪有不就蒜？吃炸酱面不吃蒜那是、 行， 好吧。还有听众问到了，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展览啊，说听说可以在网上参观。 对， 真是您这个很与时俱进啊。 对， 就是尤其像天冷或者是出门不太方便的老年朋友，如果也想感受那个现场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机网上参观的。 对， 好像是要关注他们那个微信公众号是吧？ 对， 就是国家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微信公众号，而且您在网上可以搜它有一个二维码，您一扫就能够扫到这个。 对，现在其实我跟您说，这个您要是想看这些好东西，真的是互联网时代可以做到。咱们以前说叫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对，而且还是3D 的。 对，现在它都是多方位拍完了，我觉得将来再下一步就是能有那种，就是咱们说 VR， 你戴着一个眼镜， 您就 对 身临其境的， 就跟你真进去一样。现在像这个卢浮宫、英国的大英博物馆等等这些都推出，当然不是所有展品，但是就大家特别去了都围着看的那几样展品、都做成这种效果了。 但是实地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 就跟我们看那个电子书。 对， 你再怎么看电子书，你不如手里捧着那本书，闻到那个淡淡的墨香。 对， 是吧？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 对， 就是那么玩是那么玩啊，咱们该怎么做还是该怎么做啊？ 好比你真去了卢浮宫，看到那个蒙娜丽莎那像以后，哟，这么点儿啊？ 是 这种感觉。 因为你要什么都通过 3D 解决的话，好多人就觉得好像没有那种期盼，没有那种梦想。我都看过了，我还去巴黎干嘛呀？那你真去巴黎和你在 3D 那儿在家里面，它能一样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包括去故宫是不是？ 都是一样，没错。 我看了一下啊，刚才我在网上找了一下那个。在微信里面啊，搜索一个公众号叫北京本地宝、关注之后，然后在对话框里面、要回复国博或者是国家博物馆、然后就可以进入到这个国家博物馆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网上 3D 的这个展馆了。就你不用上现场嘛，通过手机就可以参观了。那么对于这个出行不便又愿意感受的这些朋友还是挺方便的啊。 好，下面我们再来替这位陈阿姨啊打听个事儿。她说我们这家里啊有病人，行动不大方便，有的时候呢得需要有护士来上门帮忙服务一下。她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哪儿可以找到有护士可以上门服务的这种服务。 哦， 她在奥运村附近，反正肯定这种三甲医院人家是没有这个服务的。 对， 但是有一些私立的门诊或医院，这个咱就不太清楚了啊，是不是他可以提供这种正规的且有证的这种上门服务呢？ 其实还真的就是像您所说的这个，他这实际上查到龙福医院有服务，但是只服务三环内。 嗯， 能够提供这种上门服务的，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像龙福医院这种的二级医院多一些。 嗯， 因为一级的呢就咱们卫生所这个级别的社区卫生站之类的，他大夫人手有限，的确是顾不过来。然后呢三甲那些 更顾不过来 了，量大忙， 对，更顾不过来， 反而是这些您看看周边有没有这些介于社区卫生站和这个三甲医院之间的这个医院。 嗯， 奥运村附近，我想想啊， 你先想着吧，有知道的朋友可以一起想一想。 朋友们要知道也帮着想想， 因为一般像这种就是家里面照顾病人啊， 嗯， 行动不便，很多呢是就是到家政公司去找，当然他们都不是护士， 不是护士， 但是是可以持证上岗，也有经过培训的这些就是相有一些经验的这种家政人员，但是他到不了护士这个级别啊。 对， 嗯，如果实在没辙的话可能就得这样，但是你要说真是打个针什么的，或者做一些就是医学上很专业的这些护理的话， 像导尿这种操作， 啊， 对， 恐怕就得真的经过培训了。 是， 嗯，哪位清楚啊这方面的服务，麻烦给问一下。查阿姨留电话了，电话是13146942302，13146942302。还有两位听众问到了这个手机方面的问题啊。 对，这个问题我也有点不知道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说我手机来电后啊不保存来电号码，这个应该都是默认的，只要打进来以后，这个来电未接来电、已接来电、被您挂掉的来电都会在那儿，您不手动清除的话它应该是一直在那儿的。 嗯， 如果说您这现在没有了，我觉得现在想到的唯一的一个可能啊，是不是您把它设置成了所有的这些来电信息您都保存在 SIM 卡上，而不是保存在您的手机上，而您的 SIM 卡又恰恰间歇性的出现接触不良， 嗯，就看不到了。 对，我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会出现这个情况，除非就是那就是您的手机坏了，但一般软件层面坏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哦， 嗯， 是一直都保存不上，还是说您就 以前曾经有过 打着一回两回没保存上，反正、 哎， 反正是存不上， 偶尔一两个存不上，我也遇到过， 啊， 我都有过。我明明那天给你打了电话了，但是过后哎就找不着这通话记录，其实有可能什么事儿不留神误删了，也有可能是他当时死机就是没存上， 我绝不承认。 咱可以对你的手机，两个人一对到底打没打， 早早的我就删了。这位朋友春雨啊想问一下，说手机上的音乐节目如何下载到 U 盘上。 这个问题没法给您讲，为什么呢，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专业性的，因为手机上的音乐节目有的它在后台就是保存了一个 MP3 格式的文件，那些您如果通过我们的 USB 线连接到电脑，找到它所在的那个目录，直接复制就可以到 U 盘上了。但是现在大家的版权意识、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下载不下来的 它的那些节目，就算允许您下载到您的那个手机里，在您的手机里它也进行了加密处理，您去看到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 MP3 格式，这些文件 是吧， 对，就是只能通过它的这个 APP 这个程序来进行解码来解读，以此来保护，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知识产权保护越来越进步嘛。 嗯， 所以这些东西您就转不过去，哪些能转哪些不能转，这个作为没有电脑基础的朋友来讲，您是识别不出来 的， 对， 是吧， 这个您就放弃吧。 对，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不同样式的这个跟音乐有关的啊，可以听歌啊，听一些音频的这种 APP， 但是有一些是那种会员制的。 对的 啊，有一些您可以随便听，敞开听，甚至能够下载到手机上，但有些它是有限制的。 对， 你只有加入到会员，比如说每月交多少钱，或者这个包月，当然也不贵啊，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才能听。然后有些可能那个费用会更高一些，但有些呢，它可能有版权的关系。就是好像有的是收费了都下不下来，就他那个费跟别的费不一样。 对， 比如说你唱的歌就免费听， 对， 季彤唱的歌 还要再分 收两毛钱，我唱的歌 就好比就 五十， 你对你大牌 啊， 别人都是打包把权限都卖了，你的这权限就只允许听不允许下， 有的反正是这样的啊，还是不太一样，不是什么东西您想给拿走就拿走，下载就下载的，它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行，我们再来说一组求购的信息， 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啊想求购一条厚点的毛毯，这是天太冷了啊，要全新的，1米5×2米或者1米8×1-2米的，说价格别太贵了，希望能够面议啊。电话是18037432719，18037432719。求购的信息我这儿只有这一条，还有别的吗？你呢？ 有，这位听众呢想求一条厚一点的毛毯， 我刚说的就是这条，除了这条好像没有别的了。 哦，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地板革，要的这个尺寸呢大概是长10米宽1米2，最好厚一点啊。现在这种东西已经都几乎被淘汰了， 对， 不知道您用它来干什么，可能有不一定是铺家里，可能是有什么别的用，觉得还比较好使啊。 地板革主要因为要用胶。 对，不知道还能不能求到啊，反正他就是要这么一块地板革，厚点最好。电话是13141018496，13141018496。万一求不到的话，您看看能不能选择其他的材质的一些东西。 对， 因为这个确实有点太老旧过时了啊。 是，这位朋友求两眼天然气灶具一台，要那种台上的啊，不要那种握在台面下的那种，希望好用就行，价格希望60块钱左右。又没留电话啊，这儿补了一个电话，13661007188，13661007188。 好，我们来看一些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很高兴的说，我们家的轮椅已经出手了，非常感谢帮帮团。另外呢，这个事儿也解决了。昨天我们不是有听众求那个把那个镜子什么挂一钩给钉墙上吗？但是家里没有钉子也没有工具，说住在阜成门的一位姓汪的师傅和他老伴一起无偿的帮我把问题解决了。 哎， 你想说天儿这么冷，汪师傅眼睛好像又不太好， 哎， 说这么热心的到我家来帮助我，太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了。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帮帮团能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以后我也一定会帮助别人的。行，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对， 另外呢还有一天，应该是前天吧， 前天 有位听众就是有一个需求，说想找一个帮友帮忙他领着一位眼睛不太好的朋友去同仁医院看眼睛。 是的，这个当时约定的就是今天这个日子，28号。我相信现在啊，我们的这位热心的徐先生就正在陪求助的那位朋友在同仁医院看病呢。因为当时呢，我们的信息发布之后，马上徐先生就主动联系，说愿意去帮助他。两个人详细约定了这个时间，今天呢徐先生正在陪着他的朋友在同仁医院看病，说非常感谢徐先生。 你想啊，就是平时其实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信息哈，但是像这样的天气，这两天多冷啊，真的我觉得用寒风刺骨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一点都不为过。哎呀，我这小身板都不行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太好了，太热心了。同时也是提醒朋友们，就是互帮互助可以啊，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尤其是这两天如果出门的话，如果没那么着急，你想帮助别人，咱可以等两天， 稍微缓缓暖和 了。风反正据说今儿就不刮了，但是冷还是得冷几天，还得冷几天啊。另外呢，还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了关于红蚂蚁的问题。他说那天有听众不是说家里面有红蚂蚁吗，都不知道怎么来的，说很可能是装修材料里面就带着来的，他就住那儿了，跟那儿定居了，所以就顺过来了。他一般都藏在木材的深处，屋里一暖和他就开始生根发芽生宝宝了，繁殖能力是很强的，同时破坏力很大。说木质材料但凡有缝的地方他都可以做那个窝， 哎， 所以啊，就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尽量就是先打药试试，反正 拆了重装这有点不太可能啊，说就一定得注意材料的清洁，就大家得有这个意识。嗯， 这个木材我跟你说有时候真的有意思，我就想着你说家里装修这些，我觉得它都是经过很多道工序处理的是吧。 嗯， 你能想象吗，原来我的那个家里的那个门那个牙口你知道吧，实木的，住了大概一年以后一年半以后，哎，从这地上那缝里头长出蘑菇来了。我这怎么弄的，我说你这倒是让我相信你是真是实木的，不是拿板材骗我的。 可见就是动植物的生命力之顽强， 真太顽强 了，真顽强，是我们凡人所不能比拟的啊。好吧，再来看这位听众啊，昨儿不有听众问怎么刷那个塑料盆吗，昨儿我们都上什么工具了，我们昨天用的家伙事儿有什么丝瓜瓤子、钢丝球、 网兜、 啊， 对 啊。他提供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说奔超市买一袋五节粉。 哦， 五节粉好像一直以来都常用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吗？ 有 是吧，啊， 特便宜而且 啊，说那个那是不是就相当于类似于碱那种东西， 稍微有一点弱碱性，然后我觉得就是它比较糙，用那个粗糙的那个感觉帮着你给去污 啊，其实跟用网兜和钢丝球差不多， 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以糙对糙呗，是不是， 哎，对对对 啊，然后擦完以后就更糙了，是吧， 哎， 就是你别再指望它光滑了，说拿一小勺五节粉，然后用抹布慢慢的擦，擦完之后呢那个盆就变干净了。 嗯， 他本人呢一直是用这个方法来尝试的，大家可以尝试，可以试试啊，可以试试，行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有点听起来不太开心的事儿吧，就是撞车这事儿。 哦，撞车这事儿 是怎么回复的呢？ 他说，我呀曾经帮着单位处理过一次事儿，双方的车辆呢在单位的道路上剐伤了，但是呢有一方不下车处理，直接开走了，后一方那就告到所属的交通中队啊，对方这个违反交规撞车还 逃 逸。 哎， 对，您说的这个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呢刚才我们这位朋友描述的这场景不属于这个情况，因为人家在撞车以后当时就通知了交警，这位朋友说只不过是当时他们都没有去联系这个车主，所以具体是什么原因不知道，但是人家肯定不属于逃逸的这个情况，现在不接，那么咱们是拿着交警的那个责任认定书该去寻求司法的解决，去寻求解决，这个告人家逃逸这个不成立，这次啊，我看看啊，反正咱们现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类的交通事故，大家记住两点啊，一个是有事儿咱们解决别怕，如果说逃逸这个肯定按交规的规定所有的责任都由逃逸一方处理，就本来您占理，您如果逃逸了也不占理了，再加上就是酒驾这个问题啊，可能本身这事情是谁没违反让行规定啊什么等等这些情况，但只要您喝了酒了，对方的责任一切全都免除，全都由您一个人来承担。 嗯，这位听众呢刚刚发上了一个新的问题啊，他是说